尊敬的诸位长辈，诸位同仁，大家早安。我们刚刚读劝发菩提心文呢，这祖师啊，句句啊，都是从心肺当中啊，恳切劝导我们，真能感悟啊，这菩提心一发，业障消除啊，菩提心一发，真能自利利他。好，刚刚我们念到正法久住，可以感觉到啊，现在圣教之衰败，我们身为佛子啊，有这一份呢道义啊，把它承传，把它复兴起来，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我们任何烦恼现前，只要能提起这一份心呢，烦恼就烟消云散了。所谓正念现前，邪念自然污染不上。这个《了凡四训》这句话很好，也是印祖告诉我们的：甚妄念则作狂，狂克念则作甚。圣狂之分在乎一念，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你看这个话，我们常不常劝别人啊，哎呀，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劝别人很快，自己呢，自己烦恼在那里做主了，这句话怎么不干净，回光反照，自己就得清凉了。可能有同仁讲了啊，不知道哪一句啊，临时烦恼来了，不知道要拿哪一句，不知道又是另一个烦恼又出来了。别烦别烦，有境界了，要有一个态度，宁为成功找方法嘛，心平气和面对自己的境界。浮躁啊，坏事啊，浮躁就急了，脾气就容易上来了。这个脾气啊，不只是对别人啊，要是对自己啊，跟自己生气啊，找方法对峙。这个功夫啊，别人帮不上忙，得靠自己。修行靠个人啊，所以孔子说：“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莫。”如之何也已矣。如之何是怎么办啊，怎么办啊，人遇到境界了啊，赶紧想办法该怎么解决，该怎么解决。这态度是对的，主动。假如不想了，那就退缩了，或者指责了，那烦恼就一个接一个了。不怕事，勿畏难。那当然每个人的方法不尽一样。有没有人遇到境界了，赶紧深呼吸几下，把弟子规拿出来念一遍，有没有人是这样做的？哇，念一遍没用呢，再念一遍。或者你挑哪一本经啊，是最对治我们当下烦恼的，一遇到境界把它念一遍。除非我们不肯把这些教诲融入心，只要肯念了，一定对治。念头一转，关就过了。好，那有同仁讲了，我这么工作这么多啊，念一遍时间太多了。好，我们把我们最常转不过来的情况啊，那个最对治我们情况的经句啊，把它腾出来啊，腾个十句以内，只要快发作了啊，在你的每天携带的笔记本，你把它抄在最前面。好，快发作了，赶紧打开。没事了，药吃下去了，法药吃下去了，你就不会更严重。 啊，尤其啊，那个发大脾气就麻烦了，愤失难了、啊，愤怒一起啊，很难收拾，内伤自己的身心啊，外可能整个人与人的交情啊都破灭掉了。三年交情一语寒心呢、啊，温情尽消。哦，所以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我们发完脾气了，发完了就后悔了。百日之忧是什么？哎呀，发完脾气了，人家怎么看我啊？哎呀，明天还得跟他工作呢。哎，哇，烦恼又一大堆了。哦，那调伏得了嗔恨呢，对修行啊很重要。啊，所以这些方法总要觉得好啊要用。啊，或者懂得去请教别人啊，来对治自己的问题。那我们有心呢、啊，要发菩提心啊，要求生净土啊，要令正法久住，这都是啊稀有的发心啊。发了心呢、啊，总要落到实处啊，落到每天的修行上。每一天呢、啊，都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哎，落到哪里啊？每天早晚课啊，用功处事待人接物，落实经教，积功累德啊，甚至在每一个念头当中啊，积功累德啊。我们每一次念佛，都以跟阿弥陀佛相同的心。普愿法界众生呢，同生极乐，啊，当生成佛。哎，刚刚我们读《劝发菩提心文》，与阿弥陀佛同什么愿呢？四十八愿的心。哎，我们能力还不够，心可以跟阿弥陀佛一样吧？啊，就是希望所有的，尤其最苦难的六道众生。都能求生净土，当生成就，有这样的心，念这一句佛啊，就是冥冥当中啊，熏习法界一切众生，希望他们呢都能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哇，那这一片心哦，你念这一句佛的心包、哦、太虚哦，宇宙有多大？想了就想不到它的大了。他这个大不是相对的大小的，那没法，不可思议的大啊！但是我们的心量可以跟虚空一样大啊！每一句佛号都是心包太虚，祈愿众生成佛，一切皆成佛的心境啊，来念这一句佛啊！所以会不会修啊，都在这一颗心。那刚刚进来听到大家念弟子规啊，啊，这是我们每天的功课。在后面听啊，大家念的声音非常洪亮，啊，那个磁场很好，啊，可以感觉到啊，很多同仁在念弟子规的时候呢，随文入观。哎，刚刚大家念一遍呢，念的时候有察觉到啊，昨天的问题。啊，这几天的问题，甚至于啊，念的时候早上的问题，发现了，有没有？我们哪个同仁念一遍的时候，有发现这几天的问题，有没有？哦，你们连点反应都没有。Hello， 你们在哪儿啊？啊，诸位兄台啊，诸位仁人呐、啊，啊，仁者。你们现在在哪里啊？哎，你看哦，我们烦恼很容易障哦，障我们的当下、啊。现在明明在一起在交流啊，结果一问你们也没反应，我也不知道你们在哪，魂飘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能马上回应？心里有负担，心里还有闷。甚至还有怨，昨天蔡老师讲哪一句话我不喜欢听，现在还卡在这里， 不想看他。哦，那哎，小弟在这里给大家道歉哦。啊，不管讲什么话呢，啊，无意冒犯。啊，我们是善相劝。啊，虽然言语啊实在不得体啊，啊，也望大家体会我的这一个心啊，还是啊护念大家的道业，啊，就不跟啊小弟我一番见识，是吧？哦，所以当下我们不能很真诚的、很自然的回应当下的缘分，一定啊心上有事，还在想，还在烦恼，还在牵挂，这个时候你的心就不得清净了。这个时候啊，你在每一个境缘当中都在浪费当下的缘分。哎，念一次《弟子规》，念了一遍，居然没有发现过失啊！那念一遍也是浪费时间了。再来啊，便走形式了。哎呀，没办法，中心规定啊，每天早上就是要念一遍。你看念的时候啊，这种心情还心不甘情不愿。哎，心不甘情不愿造孽哦。第一，这圣人的教诲呢，那个好多都是周礼礼记的教诲呢，你看传了几千年才编到这本书呢，这么可贵啊。清朝李毓秀夫子用心良苦呢，从夫子的啊学而里面这一句，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挑这一句来编《弟子规》呢，他没入那个境界，他编不出来呢。您看《论语》二十篇这么多句，我们会挑这一句出来编《弟子规》吗？这个都是圣哲人的慈悲呢。对呀，啊，中心为什么让我们读？不也是要护念我们的修行吗？那这些都是恩德，都是好意，结果我们把它搞成走形式了，哦，那情何以堪呐？善用心啊，去体会别人的苦心啊，这样子啊，知恩报恩的心啊，哎，自然呢，啊，就提起来了。这个读的时候啊，发现过失啊，不要难过，不要懊恼，啊，这很正常啊。发现自己的过失啊，叫开悟，哦，啊，所以昨天啊，跟大家探讨啊，这几天呢，啊，尤其在义工活动的过程，哎，我们有没有关照到，哎，自己这几天呢，啊，哪个念头、哪个言行不对？关照啊。甚至你还可以谈一谈，哎，当时候这个念头不对了，言行不对了，我是怎么进一步对治的？哇，你又能讲出来，那你是广修供养。普贤行啊，就在每一个处世待人接物当中了。哎，这几天有没有礼敬诸佛？哦，有没有广修供养？礼敬每一个人，礼敬每一个义工，啊，能做什么？尽心尽力为他们服务，这个广修供养。哎，忏悔业障啊，关照自己的问题就是忏悔业障啊。啊，哦，马上后不再造，马上转念，这普贤行当下就是啊。啊，哦，所以第一个，哎，我们有没有关照到这几天自己的不足跟过失？第二，有没有看到同仁义工的优点？这称赞如来。啊，第三呢，哎，对义工或者对我们中心啊，在这几天当中呢，我们觉得怎么做会更好，就是爱敬存心，哦，哎，这三个角度啊，哎，大家一起来做个探讨啊。昨天我们雅喜学长啊，东森学长啊，都有很宝贵的分享啊。我们今天先请这个曹雪莹学长啊，您有没有吓一跳？有没有吓一跳？没，一点点而已啦，哦，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找您起来？不知道，因为你昨天举手啊，是不？哎，我怕今天没叫你，你难过，说哎呀，我要供养大众呢，啊。 是吧？最后昨天最后你举得很高啊，我有记得。好，阿南请。 大家早上好。义工小组分享的时候，我是参与在清洁组。当时听很多位我们的中心学长还有这些义工们他们分享，就是他们在来到中心这里服务帮忙，他们的自己的一些体会和一些感触。那后来我自己也跟他们分享，就是说听了他们所有人的分享之后，我首先第一个呢，我自己觉得很惭愧，因为我来中心这么久呢，我都没有试一次，就是完整的洗个整个厕所。但是他们在很多在分享当中呢，他们大部分都集中在讲这个有关清洁有很多个地方，但是我发现他们都很多都是谈到这个洗厕所这个事情。比方说有些学长他们新来的时候，他们来当义工，他们是说什么事情都能够做，但是他们一听到是说啊要洗厕所啊，首先他们第一个念头就会觉得哎呦厕所很脏啊还是怎么样。但是后来慢慢当他们去做的时候，他们会发现第一个就是其实厕所不脏不臭，而且越洗越开心。他们还甚至还会说哎洗着的时候突然会想唱歌起来。所以我说哎怎么他们会有这样的心境。因为我说我一般的工作呢大部分都在办公室，尤其是处理文件的事情，经常在打字，我说我也不会打字打字会唱歌起来。所以我很佩服他们竟然洗厕所也能够洗出这样的心境，很因为他们说越洗越愉快。另外呢就是有一些学长他们跟我们分享除了洗厕所以外，其他比如说宿舍也好，其他的这个卫生清洁的打扫，他们在当中呢发现就是第一个呢磨练自己的耐心。因为有些他们是说有些地方呢可能你要擦很久要抹很久呢可能才能达到那个所谓的卫生的标准。那另外呢就是细心，因为他说有时候就说可能我们每个人呢做这个卫生清洁打扫呢家里我们自己都有做过，可是来到中心呢发现很多细微的地方可能自己做的时候呢不足，那有些比较有经验的学长呢他们会指导他们发现哦原来还要这样子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发现原来做这个工作每样事情呢就是有一些特别的方法，所以必须向有经验的人请教，不然的话呢自己做得很费力很费时。所以有一个学长他就说他在清洗这个宿舍的浴缸，尤其旁边的那个缝那边，他说他看到很黑很脏，所以他一直拼命的擦拼命的擦，擦到全身冒汗很累了，因为弯下腰一直要在那边擦，可是还是没办法擦干净。那后来就是因为他分享的时候他说出来，那我们有另外一位学长呢，他是以前曾经做过这个就是卫生间这些设备的怎么说好像承包商之类的工作，他比较了解，所以他说其实那个呢是没有办法擦干净的，是因为一些那个胶质编织了，因为时间的编织而它的颜色是变得这样子的。所以后来才恍然到我原来费了那么多体力和时间在那边耗着擦啊擦啊还是没擦干净还剩烦恼这样子。所以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所以每一件事情呢有经验的人呢都是我们的老师，他都可以指导我们，只要我们虚心向我们学习这样子。啊谢谢。 啊谢谢。 谢谢。 这个福在受践啊，肯听有经验的人呢、啊，不管在修学还是工作当中啊，少走很多弯路啊。像昨天啊，有一位义工同修，教我们这些电脑操作啊，那可能是他很多年呢、啊、在职场当中啊积累的好经验啊，好几位同仁报名啊，这个就是懂得啊，吸收别人的经验。啊，然后赶紧学好了就可以去服务好大众。我看洗厕所啊必须列入中心的必修科目是吧。啊，我们读大学的时候都有选修跟必修。啊，现在中心的必修科目呢，一来要给父母三跪九叩啊，二来要给父母洗脚。 现在还得要列一条，得洗厕所呢啊。好，那刚刚曹学长呢提到啊，在工作当中啊，磨练自己的耐心、细心，这个心境啊特别重要啊。其实啊，有这两个心啊，普贤行愿才做得了啊。没有耐性啊，就容易对人动火气。动火气就没有礼敬诸佛了，没有细心呢，怎么看到别人的优点？怎么称赞如来？没有细心呢，纳东纳西的，怎么广修供养？我们去做事给人家变成添麻烦了。再来，没有细心呢，也不容易察觉自己的起心动念、一言一行的问题，就不可能忏悔业障了。变成不细心了，习气使然，浑然不知啊！大家清不清楚？您现在身边的工作伙伴，每天跟你配合最多的人，对你的感受是什么？这个值不值得客观思考一下？说不定啊，每天看到你啊，他都很痛苦哦。哎呀，每一次叫我做事情。都把我当小 B 小 B， 一点都不尊重我，跟我是平级的，还这种态度，人家都这么烦恼了，当事人不知道哦，所以这个人不细心下来啊，都不知道自己其实已经恼害众生了，不自知了，但是大家注意哦，奇怪了，年纪轻轻的怎么跟同仁讲话，好像她是大小姐，人家是。婢女，我们闽南话叫“杂波干呐”啦。为什么？这个根呢、啊？第一个，他的家庭教育有关系。所以，假如他把你当婢女啊，你也别跟他一般见识，都有原因的。你就刚好就忍住，处处是道场，看你会不会转，是吧？诸位同仁。我还没到大陆以前呢，我也当过小 B 呢。是啊，你当过老师就不能当小 B 啊？我当时候在学校也是教好几年书了，都是小朋友坐好。我到澳洲金钟学会，我当请事长啊，那些人、那些同仁全部都比我年长啊，那厕所也是我去扫的、是吧？李旭雅帮我干什么事情啊？太好了，广修供养。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这不是增长分别执着吗？但以妄想分别执着不能证得啊，不都是在处世待人接物，把那个分别执着一点一滴把它放下来。所以啊，要荷担如来家业，要令正法久住，都要考很多关啊，把我们的分别执着给放下。那一天跟刚好是礼拜一啊，前天啊晚上的课啊跟大众讲到前日好怒啊，怎么样把这个怒啊调伏用理智。刚好啊那一节课呢就一个半小时啊就讲这个怎么不生气。我们提到利忍、妄忍、烦忍、观忍、习忍、持忍。这个观呢、就是观照。就是用理智去观照，万法因缘所生嘛。我们不要为了他一个动作，然后气得半死。他动作的背后怎么形成的？他有他的家庭啊，而且还有他以前的工作经验呐。他怎么可能一修行了，哇，全部都转过来？那都有个过程呐。您看哦，你从因缘、从来龙去脉去看，你的度量就大了，你不会跟人家计较。反而是他那一个行为我不能接受，他这个态度怎么可以这样对我，都是着在一个点一个言行，哇，你就坦白讲了，不是不放过对方了，是不放过自己了。有时候我自己气得半死，连对方根本不知道你在气，那就是自己着相了，贪嗔痴起作用了。一了解啊，原来这个同仁啊，以前开过店当老板娘，是不当老板，他很习惯了嘛。你包含遇到我们哪一个同仁，他讲怎么他跟我讲话像对小朋友一样， 哦，听了很难过啊！他教小学教好几年了嘛。哦，啊，你不会幽默一下？哦，某某同仁，我觉得你跟我讲话像对一年级的小朋友呢。啊，你这么一幽默一下，他不就笑了吗？他不就慢慢就注意了吗？啊，我们呢不善巧，不幽默，不沟通，生闷气，最后闷到最后内伤。哎呀，执行是道场啊，把事搞那么复杂干啥呢？所以刚刚我们讲到啊这个要细心洞察到自己的问题，不能呢身边的人都烦恼丛生了，都还搞不清楚是自己的问题。哦，所以孔子有一句话好啊，叫出门如见大兵啊，使命如成大计啊。出门如见大兵，你看到每一个人像看到很重要的贵宾一样恭敬。用佛门讲，你看每个人都当阿弥陀佛一样恭敬，傲慢心就调伏了。啊，你看每一个义工都是阿弥陀佛，怎么会有不恭敬的言语出现呢？怎么会不会很自然的就加啊请，哎呀谢谢你，你辛苦了。哦，使命如成大计啊，今天使命啊，是派工作给人民的时候啊，如成大计就是非常慎重，就像祭天一样。哎，我们分配工作给下属，分配工作给义工，你很慎重啊。哎，你了解他的工作能力啊，再来你了解他的工作经验，他可能第一次来，你要让他熟悉整个工作流程。哎，你能这样的心境啊，啊，你都给他交代好了，哦，他会觉得跟你配合工作啊，心里很安定，都很清楚要怎么做。啊，你什么都没交代啊，你就去做吧。啊，他还边做边在那里啊，到底有没有做对啊，他也很紧张。这个就是有没有设身处地的态度。啊，哎，你指导这个义工做事情，你都要替他沙盘推演。哦，哎，他这么做过程当中会遇到哪些情况，我是不是事先先跟他沟通好，让他了解。好，包含哎，你待会做的有什么不明白问啊，到问谁或者到哪里问我。就是他哎，你都交代好了，他就很欢喜。哦，哎，这里有一个义工啊，写了啊一些他的感受啊，哦，也跟大家交流一下。哎，他提到啊，组长给予义工的引导沟通啊，多一点，多关心义工啊，了解义工啊工作的过程。好，你现在是组长，是干部哦，你有没有带笔，有没有带簿子？哎，这个你们当下要记哦，啊，不然我念完了这个圆也完了，大家都没记住了，那不是糟蹋这一个义工的供养了吗？所以人要礼敬诸佛不好修哦，没有养成好习惯要礼敬诸佛谈何容易啊。哎呦，有同仁讲了，哎呀幸好我不是组长，我也不是义工啊，不，我也不是主管。那你就错啦。为什么错啦？你都没有远大的目标，你来到中兴，来到弘法的队伍，就是要多扛一点的，又不是要躲在角落不干事的。要准备好，我要积累这些本事，以后有重任来，我马上可以扛。这个时候啊，不是你的事啊，你都认真学，因为你以后要承担。心态重要啊！为什么扛责任都是别人扛？为什么轮不到我身上？那不是偶然的。我们时时学习啊，时时提升，让人放心啊，让佛菩萨放心啊，这个工作才是我们扛啊。哦，所以一切时候啊，都能用心来学习提升很重要。第二， 让义工很清楚明白自己的岗位。哦，您看哦，这个都是很基本的哦，但是义工他反应过来啊，可能也代表他在做的时候其实不是很清楚。我是觉得很可贵啦，人家肯跟我们讲真话，这是难得的因缘呐。我们都做到人家都不愿意跟我们讲真话，就麻烦了。第三，提前提醒，注意义工会面对的问题啊，这个就是你替他设想了，他做的过程可能会遇到哪些境界，不管是对人的还是对事对物的。啊，你可以给他一些提醒。哎，他说，首先遇到问题，当下应该保持什么心境？然后要向谁请问？再来呢？他说道，如果在岗位上遇到其他义工或组长需要我们帮忙，我们应该帮忙吗？哦，那显然他已经遇过。突然有其他的组长义工来，哎，我们这里缺人，你赶过来。哎，他说，那我过不过去？那这个时候我们事先告诉他，他就没这个困扰了。有其他小组啊要请你帮忙的时候呢，你先一定要问组长，看看目前这些工作是不是还走得开，所以最好呢，请这一个组长或义工啊，直接找组长谈，因为组长才清楚啊这些人力状况，你先找我们组长谈，他比较清楚情况，哎，这个交代清楚了，他们就好应对了，他说遇到或听到一些批评不满时，义工要如何引导，给予他们帮忙啊，才让他们的心态可以调整好，所以大家看哦。跟义工互动啊，不只是工作上的互动哦，还要能在每一件事当中你给他法供养哦，让他在这个事情当中提升自己哦。其实我们对义工来讲啊，他是来奉献的呢，我们用什么回报他？法供养啊，这样也珍惜这段缘啊，是吧？所以啊，我们中心啊，所有同仁啊，修学要精进啊，我们才能供养所有的义工跟有缘的大众哦。我觉得这个佛菩萨很灵啊，大家的发心确实佛菩萨都说到了，好多事情啊刚好都被我看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晚上十点多散步，就发现那个厕所里面那个水，马桶的水还在流，哇，那没发现就流一夜了，我不知道浪费多少水了。要冥冥当中都有护法神，刚好都被我看到。也包含我刚刚上楼以前呢，到厨房要洗碗，其中有一个水龙头的水还在流，那个水龙头啊稍微有点松了，必须要很注意才能够不流。那这个代表什么？一来有水龙头的责任，再来这个水龙头提醒我们，我们的心是处于浮躁状态，不会做检查。在转这个水龙头的时候呢，魂已经不在当下了，已经去哪里了？哎呀，差五分钟赶紧上楼了。所以可能在关的时候连看都没有看呢，人就走了。在这些生活情境当中啊，都要发现自己的浮躁。每一个动作啊都很安详，一切言动都要安详，时差久错只为慌张，人的这个慌张啊急啊调伏不了，要得定不可能啊，心每天都是比较不定。哎，什么时候练定功？都要安详，一切举动都安详，才能练定功。包含吃饭，哇，你吃饭吃得很快啊，心都是比较不安的，那个都不能提升自己的定力。请问大家，今天起床 到去餐厅吃饭是安详还是急躁，刷牙也刷得很急是吧，出门来了这里还有点白白的东西自己都没发现，那急啊都会造成这些情况啊。哦，包含像我也常常发生这个情况，这个纽扣有一颗没有扣，那个都哎，那个在给我们说法呢，有没有道理？他该给我们说什么法？他反映我们的急躁啊，人心很定，怎么会出这些状况呢？啊，为学第一功夫，要降得浮躁之气定下来。再来呢，义工们呢，都喜欢给其他义工他们的想法做法。啊，义工们呢会越做是非越多，意见也多，问题也多。可不可以让义工也有意见箱？哦，哇，那我们中心的意见箱会不少，办公室有一个，大众有一个，义工有一个啊。这个意见箱啊，倒不一定啦，就是说义工来的时候啊，哦，都会经过我们李科长，说啊，诸位义工啊，你们有什么宝贵的意见呢？可以跟我反映，其他的配合的工作人员说啊，你们有任何好的建议啊，给我们李科长讲，先统一窗口，这样处理事啊也比较方便。再来呢，您看哦，义工会把自己的想法看法加诸在其他的义工上，哎，那每一个刚来的义工是不是要做一些心理上的引导？哦，哎，现在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啊，有时候呢，第一个，对方义工的情况，义工的情况啊，我们不一定很了解，因为你跟他还不是很熟，哦，所以可能你给的好建议啊，反而增加他的烦恼，哦，我们跟这些义工比较熟，哦，所以诸位义工，你们假如有一些好的意见呢，要给这些义工呢，可以给我们反映，由我们去跟当事人讲，因为你跟他还不是很熟悉，信任还不够，你一讲可能让他生烦恼。我们知道呢，诸位都是为对方好。哎，讲话这个很重要哦，我跟大家谈完这个话哦，大家要全部搬走哦，不可以切半句哦。哦，蔡老师就是说，哎，你以后有什么意见不要直接跟那义工讲啊，要跟我讲啊，这样讲好不好？嗯，然后后面说这蔡老师交代我这么做的啊，你看连我都出卖了。要时时体恤人心，他做法上可能急了，给人生烦恼了，但你肯定啊，我知道你是为对方好，哎，他就觉得你理解了他嘛，他就很好跟你沟通嘛。啊，他的好心你没有理解，然后就都是说他错，他心理上就不舒服。所以言语啊，时时啊，人情练达皆文章，要体恤得了对方的心情。哎，你肯定他的后面的话，他就比较容易听得进去。啊，所以你跟对方还不是很熟啊，这个话呢，由我们来讲。可能比较不会造成一些误会，哦，包含可能在分配工作当中啊，这个组啊或者整个义工他的调度，哦，都有那些考虑，可能我们反映上去的他们好方从方方面面去安排，你的意见呢我们也会传到上面去，可能你考虑的是这个角度，但上面还有其他角度必须考虑，也请你谅解，你同时引导他了，也教他一个规矩，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反映意见呢，要向组织反映，这个在大陆就听得懂了，组织反映，好，所以 这些义工他们反映出来的呢，其实都是在给我们讲如何啊把这些问题啊处理得更好。哎，接着他说呢，希望主管、组长们啊，把义工当兄弟姐妹，多关心，听是聪，所以啊，还要多一点宽恕，因为义工学习的时间比较少，听经也少啊，只有主管、组长可以帮助到他们哦。哦，哎，所以我们哎要。有更多的人情味，所以我们这个关心宽恕太少啊，主要啊还是我做的不够不好啊，没有带动啊这个心境风气啊，所以这个是我的过失啊。这一位义工啊也谈到啊，他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我们是认识的，我们是懂得这句话的，可是心里呀，没有能时时反求诸己。这个义工也很坦率哈，他也不遮遮掩掩哈，哎，我心里还没有达到反求诸己，所以义工们呢也是需要教的，啊，所以他很感谢呀，哦，某某科长啊，某某组长。啊，他很感恩哦。他说因为他们很用心很慈悲，每一次我们遇到问题时，他们会让我们发表问题想法啊，发表对问题的想法啊。然后呢，他们会引导我们站在别人的立场，然后我们会怎么做啊，让他换位思考。他们很有耐心引导我们，让我们真正知道啊，什么叫反求诸己。哦，那他在工作当中啊，啊，这些科长、组长，哎，帮助他们、引导他们，哎，最后他真正懂这个道理。哇，那这个科长、组长功德无量啊，广修供养啊。哦，所以这个义工啊也。告诉我们呢，啊，什么时候是弘法立身？不是我们办讲座是弘法立身而已，啊，我们跟义工、跟大众的接触，都是展现慈悲、展现耐性。他很有信心呐，啊，啊，他很佩服啊，进而他效法，哎，这段法缘就接得好了。哎，有同仁呢，啊，也把哎他修学的情况啊啊有。写过来啊，啊，明天呢，啊，我再一起啊跟大家交流，啊，当然，大家把你的修学状况反映过来呢，啊，大家一起探讨啊，啊，这一家人，啊，互相切磋哈，啊，你们放心，我不会出卖你们，啊，我不会说啊某某咔咔咔这样啊，哦，哎，所以你们不要担心，好。纵使那一天我刚好有点不正常，把你的名字给出卖了，也是个好境界哦。会不会是好境界？什么好境界？把你面子完全放下，所有人看到你，哎，然后你如如不动，哇，这个叫发怒忏悔哦，你业障消得很快哦。哎，好，那明天呢，我们再就这个同仁啊，他的修学的一些心得跟啊问的一些问题啊，跟大家做交流。好，那明天呢，应该我们也回到啊我们的余敬义工啊，玉照神迹啊，再跟大家啊来交流一下。好，谢谢大家啊。